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地面热气压场的控制，本市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影响地面能见度。而且入夜之后呢，随着气温的下降，空气湿度增大，夜间有轻雾，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明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风力微弱，容易造成空气当中污染物的聚结，那么影响空气质量。易感人群如果外出的时候，请您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七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八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七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十八摄氏度。提醒大家，明天的空气质量呢，易感人群外出，请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的东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东南二环光明桥到玉亭桥内环方向，南二环永定门桥到玉亭桥的西向东目前车流集中，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健康加油站每周六为您送上向幸福出发，是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重阳节有登高的习俗，子女带着父母一起登高爬山，呼吸新鲜空气，愉悦身心。但是对于不少的骨关节不好、骨质疏松的老年人啊，不得不止步于山前。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中国逐渐成为老年性骨质疏松的流行大国。提及骨质疏松的危害，您会想到哪些？驼背、腰酸背痛、牙齿脱落，还是骨折呢？骨质疏松单纯靠补钙就可以吗？哪些运动对于骨质疏松老年人是安全可行的？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艮爱跟您说说预防骨质疏松，争做硬骨头。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摇下去，阳光钻进车里。 好的，向幸福出发。今天呢，我们来到直播间做客的嘉宾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艮爱。您好，张主任。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老年人的这个骨质疏松问题哈，不妨先跟我们来科普一下骨质疏松，简单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说我们的骨头怎么样了，它不结实了？ 骨质疏松从定义上来说，它主要是由于骨的质和量的下降，就是骨的结构，包括这个骨量的减少和骨的结构的蜕变引起的这个骨的疏松，骨的这个结构性的 蜕变，引起的骨折的风险增高，这个就叫骨质疏松。 以前我们经常形容就是那个骨头不结实了，骨脆脆， 对， 有可能真的是轻轻撞击一下或者打个喷嚏啊，骨折了。那这类人是不是都是因为他患上了骨质疏松症呢？ 对，这个确实是的，是说打个喷嚏就骨折，这个并不是夸张的一个说法。 哦，当我们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当新闻来听，但是其实从咱们骨科医生这里，这样的情况现在并不少见哈。 对对。 好嘞，所以我们真的得关注一下。我们经常说子女孝顺父母，我们应该多陪伴啊，陪着爸妈去遛弯啊，去爬爬山等等。但是刚才那个录音里边也说到了，想爬山这件事儿，对于很多骨质疏松的老年人来说，可能只是能想一想了。那到底怎么样来扭转这种情况？患上骨质疏松，我们应该如何来正规的治疗呢？欢迎大家随时来和张根爱主任互动和交流。我们今天呢，为您开通的是微信公众账号，您请关注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欢迎大家随时来和张主任互动和交流。我只想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好的，健康加油站，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根爱和您一起来聊一聊预防骨质疏松，争做硬骨头。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依然为大家准备了有奖互动问题哈。那接下来我来出上半段的互动问题，题目是：人到了一定年纪都会患上骨质疏松吗？人到了一定年纪都会患上骨质疏松吗？我记得以前啊，我们当时就是出过一些题，有一些疾病真的是只要你活得足够长，达到一定年纪是都有可能会患上的。那今天我们说这个骨质疏松症，骨质疏松，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就都会骨质疏松吗？这就是我们上半段的互动问题。那各位听友，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答案，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准备的实用小礼物。好，张主任，我们得先问一下，因为这个重阳节刚刚过去嘛，我们也说重阳节的时候有特别多的一些讲究，其中的登高望远自古就是作为一个重阳习俗吧，一直流传到现在。那天我们在做视力节目的时候也说了，登高望远的的确确缓解视力啊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真的已经患上骨质疏松了，登高这样的一个行为还适合他吗？ 登高其实对骨质疏松的病人来说，它并没有多么大的好处或者坏处。但是呢在登高的过程当中，骨质疏松的病人肌力本身就比别人低，他就容易摔倒，就是尤其是下山的时候。 肌力指的是肌肉的力量。 对，肌肉的力量。还有就是那是另外一个骨科的话题，就是骨关节的这个发病率会增高。所以说是登高可能并不太适合老年人了。 已经不太适合老年人了哈。而且呢，我看到一些报道说现在咱们这个中国骨质疏松老年人的患病率挺高的，男性达到了 60.72%， 女性太可怕了，达到 90.47%。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咱们老了之后，哎呦，这个骨头一下子变得这么疏松了呢？ 骨质疏松它分为原发性的骨质疏松和继发性的骨质疏松，绝大多数的是原发性的骨质疏松。那么原发性的骨质疏松里边又 包括就是绝经后的骨质疏松，还有一些老年性的骨质疏松。所以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数据里边，女性比男性的这个发病率更高，那就是它同时又有绝经后的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危险性，还同时加有老年性的骨质疏松。那么到了老年以后，其实它的我们不光是老年人，其实我们到了老年以后也是一样，逐渐的就是摄入的量减少了，然后输出的骨流失的量增高了， 哦， 就是入不敷出导致的骨质疏松。 我们经常说骨头的质量，通常我们会和体内的钙啊， 对， 把这个给它密切的结合到一起。我们之前做这个跟吃钙啊补钙有关节目的时候也说了，人体呢就像一个存储工厂一样，当它储到了一定的峰值之后，接下来就是走下坡路了。那之前你存的越多，那可能任它流失的这个时间可能也就越久一点哈。但是如果先天可能就比较缺钙的话，那是不是我们患上骨质疏松的这种概率啊，或者是时间就会更加提早呢？ 是的。我常在临床门诊给患者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在年轻时候积累的钙就像你的不动产或者你在银行的存款一样，你在体内的这个液，就是血液当中的血钙，就相当于你手头的零花钱。那么你手头的到了老了之后，你就挣钱的能力下降了，你就不可能再把你的钱存到银行去了。那到越老的时候就会从银行提钱，你早期存的越多越足，你可能供你提的时间就越长。那么如果你先天不足，早期存的就少，那么就非常的不幸， 就是损耗，可能他的这个就不经花了哈。 对， 所以说呀，虽然我们说骨质疏松症大部分呢是随着年纪增长他才会患上的一种病，可是关于储存钙补钙的这件事儿，那真的是打小就要开始的。 对， 甚至我们说怀孕的时候，孕妈妈你的摄入钙的量可能也直接关系到肚子里孩子的这样的一个钙的摄入吧。 这个可能我不是儿科的，但是据我所知，我们没有必要那么担心，从小从孕妈妈肚子里就开始这样。如果孕妈妈缺钙的话，确实会影响孩子，但是说是我们一般来说正常的摄入，至少在孩子先天的时候不会有不足。 所以还得是后天来补了。 也倒不是，就是可能这个我们成年人在20岁之前，就是30岁之后就不可能再补进去了，就基本上是走下坡路了。那么在年轻的时候，尤其在成长期，是需要大量的补钙的。 大量补钙的哈。而且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女性骨质疏松的患病率是远远高于男性朋友。其中您说到的一类原发性的，就是女性到了更年期，是绝经期之后。 哎， 他的这个患病概率一下子就上来了，那这是说明跟他体内的激素有关系吗？ 是的，是的，女性的雌激素是女性钙沉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如果雌激素不足了， 对， 那是钙的，就是比如说它的流失量就会加大了。 对，钙的流失量增大。 哎呦，所以女性朋友如果说想要预防骨质疏松或者说补钙的话，是不是更有一些特点？ 更要注意，而且女性吧，就是针对这个雌激素的这个，我们使用的临床药物当中也有一些类雌激素的这个药物，但是这些的药物的使用呢，还是有一些的争议的，或者说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总的来说，女性就是比男性容易缺钙，尤其是在停经之后。 容易患上骨质疏松症。 对，对， 而且像您刚才提到的类雌激素，那个意思是说有一些这个像补充剂啊什么的，真的不能自己随便乱用。 对，你要经过咨询专业的医生。 包括可能没准先得测一下您体内的这个激素水平怎么样。 对， 然后补的这个药的量是不是也是非常精准才可以。 还有就是是否有某些药物可能需要经过妇科医生的同意。 对，这个以前我们说像一些比如说妇科的一些什么肿瘤呀，甭管是良性的呀恶性的什么的哈，起码这个药的用进去不能引发一些隐患。 对 啊，安全用药这个才可以哈。好，今天我们和大家就一起来关注一下骨质疏松如何预防，如何让我们的骨头更加结实更加健康。大家可以随时来和北京世纪坛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艮爱互动和交流。今天我们关注一下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上半段我们出的题目是人 到一定年纪都会骨质疏松吗？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到了一定的年纪都会骨质疏松吗？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精美小礼物。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摇下去，阳光钻进这里。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云水禅心他发来的问题。他今年呢就是54岁，他说自个儿正处于这个更年期的阶段，目前检查没有骨质疏松，但是他想请问一下张主任，说为了防止骨质疏松的话，他现在就吃点这个叫什么阿法骨化醇片可不可以？这个必须进行血钙的检测吗？提前预防想 提前预防可以，他的意识也挺好的 啊。 嗯， 就是说是可以的， 可以的，嗯。 我们刚经常说到一些关键的阶段，像刚才提到的更年期或者是绝经期之后，嗯，我们的激素水平不就下来了吗？ 对。 但是我们可以提前来干预，这个提前是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呢？ 这个没有一定的量，因为如果是成人期的话，尤其是女性，她有这个月经，还有一些就是生育，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女性在35岁之后，我们。他来咨询我们都建议他吃一些钙尔奇一类的，当然不需要特别大量的吃，就是一般一天一片之类的钙尔奇我们就会建议他了。如果到了这个绝经期，就是更年期附近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他加入一些钙，同时还有一些钙的这个促进吸收的，像阿尔法骨化醇就是一个促进钙吸收的一个药物。 嗯，像这个骨化醇片它，我记得它是活性维生素 D 吗？ 不是，它不是活性维生素 D， 它是单枪，维生素 D 三。 哦，就是说我们经常说要把维生素 D 和这个钙一起来吃着，有效的促进钙的吸收。 对， 那这个 D 是不是也是种类挺多的？ 对。D 的种类很多，有活性的，有非活性的。正常我们从体内，从胡萝卜和从其他的一些那个 晒太阳， 晒太阳，这就会合成这个维生素 D。还有一些这个经过这些 D 一定要经过我们的肝和肾的代谢，才会从一枪那个单枪维生素 D 变成双枪125双枪维生素 D 三，这个是活性的。那么阿尔法骨化醇它是一个非活性的，当然它是补充了一部分的维生素 D 的量。 就是说如果我们平时很少晒太阳，刚才您说了这个食物当中的摄入，太阳里面的这个摄入都不足的情况之下，那我们补充一下这个阿尔法骨化醇是可以的哈。 对， 那在吃这个之前有必要做相关的一些检查吗？ 一般来说按照药物说明里面是需要的，而且它是说明的比较严格的，但是据我就是长时间的这个骨科医生的这个经验来说，一般除非这个患者有严重的肝肾功能的衰竭，一般情况补钙是不会出现这些问题的，所以说是没有必要那么就是看到说明书以后那么惊讶或者是那么警惕害怕。一般我建议就是一年左右你查一次就足够了，而且有很多人多年没查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您有肝肾功能的就是肝衰或者肾衰有这些情况的话，我建议还是要查的。 因为刚才呢张主任提到了哈，我们吃的不管是哪一种维生素 D 到了体内，它又通过我们的肝和肾的代谢把它转化成让我们的身体更容易吸收的那个维生素 D。 对， 所以如果您是健康人群的话哈，问题还不大，一年咱们查一下做一下相关检查是可以的，但如果本身您的肝或者是肾，可能就有一些基础疾病不是特别健康的话，那建议您最好咱们先查一查它的水平怎么样，再做是不是可以服用维生素 D 的这样的决定哈。 对， 正好美妈也发来问题了，她的问题就是女性到了绝经期都说要补钙，那么她提到的是骨化三醇可不可以长期服用？ 正常的人骨化三醇长期服用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也建议他，尤其是到了绝经期啊，因为骨化三醇它是活性的维生素 D， 它是双枪的，刚才说的那个阿尔法骨化醇它是单枪的，没有活性。 这个就不需要通过肝和肾去转化了是吧？ 对。 那如果像肝和肾不太好，那是不是直接我可以选择这个骨化三醇呢？反正已经活性了吗？ 对，可以。 这是可以的。 对。 啊、嗯，像这个还用定时做检查吗？ 这个要进行一些就是血钙的这个每年嘛，我觉得它进行一些血钙的这个 检测 啊。但一般而言，人体的调节是非常及时而且充分的，一般都没有问题。 嗯，好，那我们提醒一下美妈，咱们到了这个阶段哈，是可以补充的，而且这个是可以长期来服用的。 对。 但是呢，您就是定时做一下血钙的检测。 对， 就可以了。 对， 嗯，好，健康加油站，大家可以继续把您关于骨质疏松方面的问题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五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参与有奖互动问答。上半段题目是人到一定年纪都会骨质疏松吗，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我已经看到哈，很多听友已经发来他们的问题了，我们一会儿呢就请我们的嘉宾来公布上半段的正确答案。好，说到这个骨质疏松呀、啊，哎呀，我一想到骨折，那应该是骨质疏松我们说最严重的一种情况哈。那除了这个，我们的听友里面有人说了，爱半夜腿脚抽筋儿的，啊，刚开始我们就把它理解为缺钙，后来他去一检查，已经发现他患上骨质疏松了。那像这个腿脚抽筋儿，它属不属于就是骨质疏松？我们说早期或者是中期它的一个典型症状呢？ 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早期的一个症状。 哦，嗯、那除了这个腿脚抽筋儿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是骨质疏松的症状？ 还有一些乏力，腰痛。 乏力、腰痛。 嗯， 我觉得这个症状好像很多情况都会出现、哎。 其实骨质疏松的早期表现非常的隐匿，就是非常的， 不易察觉。 对，不易察觉。 哦。 所以我们叫骨质疏松性骨折叫沉默的杀手。 突然一下折了，有可能才发现您自个儿骨质疏松了，是吗？ 对。 哎呦，所以看来还是得提前预防，等到我们已经发现它的症状的时候。有可能这骨质疏松已经挺严重了。 对，对、 嗯。好，我们看到有一些老年朋友哈，得了骨质疏松之后呢，说这个补钙，玩命补钙，但是就发现啊，他这个钙好像吸收的又不太好，定时去做检查，发现、嗯、这个数值怎么也不见得大量的往上升啊哈、嗯。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遇到这种情况，第一要反省您的这个钙的补足是不是正规的。啊，第二呢，就是说是要看您的这个服用是不是坚持了，是不是这个规律的啊？因为我们常常的见到那些老年人说是您补不补钙，他说补啊， 嗯， 我说你怎么补？他说我一天吃一片钙尔奇，或者说是我一天吃一点其他的，就是一些网上的一些这个 保健品 一类的，就这就是非常不正规的，而且他也没有自己的比较，也是补之前也不查一查自己的这个骨密度是多少， 哦， 然后补了之后呢，也不规律，想吃吃，想停停，这种的就不行。 哦，所以说一方面您是不是科学的、正规的在进行着补钙？ 是的， 真的不是简单的就说我一天吃一片钙片就完事儿了那么简单哈，这个前后都需要有一定的监测的。 对， 而且是不是要根据他，比如说先做完检查了。发现哪种东西缺多少，那么它所摄入的就算是钙尔奇地吧、 嗯、 啊，它的那个量每个人是不是也都不一样啊？ 每个人是不一样，但是大体来说差不多啊、嗯、因为我们到成年人吧，每天就是需要摄入的钙的量，元素钙大约就需要在700-800吧啊、嗯、所以说是，而我们的这个人饮食当中，正常的饮食当中可能摄入的只有300左右， 嗯， 所以每天的这个元素钙我们建议要吃到就是600-1000以上，就是比如以假如啊，我不是在给钙尔奇做广告，就是假如要摄入钙尔奇的话，因为钙尔奇它是以元素钙作为它的标定的，它的一片是600，所以它到成年人到老年人的话要至少要2片 哦、 啊、所以你单吃一片是不够的， 量起码就没吃对。 对， 哎，还有就是就甭管是就是药品里边的吧，我们说想要吃那个补钙的产品哈、 嗯、 最常见的有钙片儿、 嗯、 然后还有以前我们说的那个水剂的， 嗯， 就是各种状态的，还有一些胶囊的， 嗯， 这个里面它会分哪一种更好吸收吗？ 一般来说 WHO 它就是认为碳酸钙是最好吸收的。 碳酸钙。 其他还有一些卖点，什么液体啊，什么普其他的一些什么钙，其实我觉得没有带碳太大的意义。你只要是认清它是碳酸钙，而且一定要知道它的是元素钙是多少，因为现在很多的补钙的这个药品或者是食品，它是以这个标称它是比较混乱的，很多人是以碳酸钙作为这个标称的， 而不是元素钙， 对，而不是元素钙。 所以我们得就是看一下它那个成分表， 对， 您得看准它那个元素钙的量是多少。比如说它元素钙的量是400的话，那您现在已经是老年人了，没准这一天是需要1200，那您可能得吃三片。 对 啊、哦，所以我们得认准元素钙，然后呢，最好吸收的这个首选应该是碳酸钙， 对， 是不是？ 碳酸钙是的。 好，哎呀，说到我们上半段这道互动问题的题目，人到一定年纪都会骨质疏松吗？来说一下正确答案吧。 是的。 哎呀，好想哭啊！ 只要您活得足够长， 足够长是吧？又达到这个了。只要您活得足够久，那么到了一定的年纪就都会骨质疏松。刚才我们说了，从骨质疏松的那个概念上来分析，啊，它有一些是随着我们人体的衰老，体内的这个钙流失了，我们想吃进去的能够补起来的那些东西它也少了。啊，想盖这个骨骼大楼也很难盖起来了，所以想要预防骨质疏松，还是要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尽量多的去储存体内的钙。那么当然了，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通常这个情况可能已经有点严重了哈，但是也别太担心，我们可以借助现有的这个医疗手段啊，该检查的检查，该补充的补充，起码我们要预防的是不要因为骨质疏松导致骨脆脆，导致骨折的出现。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好像很多的那个老年人一旦患上骨折，就变成一生当中最后一次去治疗了，是吧？ 对，很多老年人的这个骨质疏松性骨折叫号称一生当中的最后一次骨折，就是如果不及时的治疗，或者说是治疗有问题的话，可能就 会致命的 伴随他而去了。 对、所以真的挺可怕的。当这个疾病必须来袭的时候，刚才说了，只要你活得足够久，一定会患上骨质疏松。那么一方面在年轻的时候有效预防，第二方面尽量的去做一些弥补的工作，不要让这个骨折出现哈，变成自己一生当中的最后一次骨折。好，健康加油站，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和北京世纪台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艮爱互动和交流，预防骨质疏松，争做硬骨头，您准备好了吗？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邀请北京世纪坛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艮艾张主任和您关注预防骨质疏松，争取啊我们都能做这个骨骼健康的人哈。那么大家关于骨质疏松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当然啦，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上半段我们的题目是人到一定年纪都会骨质疏松吗？啊，答案挺可怕的，那就是人只要活得足够久，真的是都会患上骨质疏松的。所以说预防骨质疏松，避免患上骨折，真的是势在必行啊。那我们来关注的是，恭喜微信网友王桂敏答的是又快又准，他说是只要活得久最终都会得。那么我们恭喜王桂敏获得了我们上半段的这个幸运听众，请把您的联系方式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那快问快答，我们来回应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听友和网友的提问哈。云水禅心的问题已经回应了，他说目前处于更年期，没有骨质疏松呢，但是想问问预防的话吃点阿法骨化醇是不是可以。正确答案是可以的，没有问题。那么多长时间做血钙检测呢？一年吧，是不是？咱们一年做一下检测，观察一下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要特别提醒哈，不管怎么样，用任何药物之前，对于已经患有就是这个肾脏疾病呀、肝脏疾病这类朋友，您在补充之前，最好咱们得听听医生的建议。嗯，再来看一看我们的网友提问，美妈的问题也回应了，那么就是骨化三醇是可以长期服用的。Zero 的提问，40岁了，去年生了二胎，恭喜哈，这个是顺应政策。目前呢，他还处于哺乳期呢，今年单位体检就有点骨质疏松了，他想问问他现在的情况，还处于哺乳期，怎么补钙呢？ 哺乳期是一个特殊的人群，那他需要的钙量要比正常人还要更高。那么我建议他就是，第一是要查血钙，第二呢就是要至少要补成人的每天1000毫克的，比这更要多，多多少这个量得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来定。我现在一下也不能给他就是正确的作答。 就是正常的话，他应该是每天的是相当于钙元素补充1000以上是吧？ 对，1000毫克以上。 1000毫克以上。所以呢，像这个哺乳期，我们说，哎呦，妈妈的这点能量哈，真的都是传给宝宝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想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同时我们给孩子喂的这个饭儿保质保量，还得是要从这个基本的补钙开始。像他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单纯的，因为他已经有点骨质疏松了，光补钙就可以吗？ 基本上补钙还要补，就是促进维生素促进这个钙吸收的，那就是活性维生素 D 一定要补。 那直接吃钙尔奇 D 像这种可以吗？ 也可以，但是钙尔奇 D 的效率是还是稍微差一点，因为它里边的维生素 D 是非活性的。 那 Zero 像您的情况，是不是咱们最好还是去比如说骨科看一下，然后呢医生会根据您的情况告诉您每天补的这个钙多少量，同时呢可以补活性维生素 D 是吗？好嘞，再来看一看，李约翰问题，他说男性69岁做双能检查，这个双能应该指的是那个双能 X 线是吧？ 对，双光能 X 线。 嗯，做这个的检查，他的骨量减少，想问问用氟碳酸钙和骨化三醇吗？谢谢。 建议氟。 嗯，但是这个量好推荐吗？男性69岁， 一般就是每天，两片儿。钙就是达到1000毫克的钙的量，然后再达到500微克的500国际单位的这个维生素 D 活性维生素 D， 就是他说的骨化三醇。 对。 那么就是说这个钙的摄入量达到1000以上，然后呢活性维生素 D 的量 达到500国际单位 是可以的了。 嗯 嗯。这个是不是也得坚持吃啊？ 对， 别今天啊吃了，坚持了一周，觉得哦，我坚持的已经不错了。 对，我们补钙的这个治疗，预防骨质疏松的治疗是论月论年算的，所以您吃个3天2天的，根本就是没什么效果，要一定要论月论年算。 那是不是可以，比如说 现在它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留个底。 对， 然后呢您吃它是半年 对 还是一年，咱们再对比一下看看有没有变化呢？ 对比一般没有变化啊。因为我们平时到上年纪之后钙的流失是大于补入的，所以说是您只要钙 维持现状相当于 维持就是胜利啊，那么很难说是逆转。 哦，哎呦，我们在这儿可能就是一直想法里就有误解了，就总觉得你看我都吃了这么久了，补了那么多了，那是不是这个值肯定会上来哈？其实未必，而是说流失已经大于您的摄入了。 对， 所以我们能够维持这个现状，不让它变得更糟糕，就是很好的一种做法了，是吗？ 对， 好的，李约翰，咱坚持吧。刚才已经提到了，像我们到了这样的年纪之后，真的就是可以把它变成以后每天的一个必备的一件事儿来做了。 是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艾薇儿的提问。家里老人是重度骨质疏松，吃了多年的碳酸钙片，他是每天吃两片的，最近呢查体发现有肾结石，大夫说服这个碳酸钙容易患上肾结石，他想问问专家能不能用其他的这个钙剂来代替一下碳酸钙呢？ 不能。肾结石其实很多的产生是一些草酸钙的原因，您要看看这个老人是不是有爱喝咖啡啊或者爱喝茶这一类的问题，不要就是说是我用别的来代替。碳酸钙还是一个目前公认的，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推荐的最容易吸收的补钙的产品，它跟钙的这个肾的结石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不要把补钙归因到这个肾结石的这个原因上去。 哦，就是以前我也听那个医生说过，就是反正在比如说还年轻一点的时候补钙，就是有的人说了那我多吃点是不是更好，但其实那个钙如果补多了的话会不会容易患上各种比如说结石，甭管是哪儿的结石的这个风险呢？ 那个要非常多的话才容易产生结石，而且会会需要有一定的其他的原因伴随着。你比如说特别爱喝茶，我刚才讲了 不爱喝茶， 还有特别爱喝这个爱吃高糖，就是含糖分高的食品，这一类的容易得肾结石，并不是说是你补钙多了之后，而且我们它所谓的那个沉积不是我们等长的这个东西能够达到的，所以说是一般而言补钙不要纠结于肾有没有得肾结石这个。 就是那个补钙其实那个同时您没必要去考虑它是否会换成结石， 对， 反而可能是因为其他的这些因素导致结石出现的哈。 对， 那比如说已经出现肾结石了，一方面咱对肾结石积极治疗，但是另外一方面您该补的钙其实就应该正常补着， 正常补， 跟那个并不冲突。 对， 好，星空的提问，想问问专家，刚绝经的这个女性哈，有骨质疏松，每天喝两袋200毫升的奶，还需要吃钙尔奇吗？ 需要， 还需要， 因为两袋200毫升的奶大概也就是个500毫升吧，他每天这个是假设他全部摄入，也只能摄入个大概是500毫克，不到500毫克的量。那么你离你1000毫克的量还差的一半，所以你 起码还得吃一片呢， 对， 是吧？如果是要吃钙的话，必须每天都吃吗？哎，他也问了，如果吃是否会有这个肾结石危险呢？ 肾结石刚才咱们已经回答过了， 不会的。 补钙的话，我建议他是每天吃，因为，当然就是说是你只要补，总比你不补强，但是长补和早补是比你晚补要好的。 就是说在预防的这件事情上，我们越提早进行，应该说效果越好，越早受益吧。 对， 就是我以前也是，就是经常会觉得好像腰背这个疼，然后最近一年吧，养成了坚持喝牛奶的习惯，真的是每天早上是最少一袋一盒奶，然后晚上的时候是最少一盒酸奶。将近一年，真的不疼了。所以我这个是切身的一个感受啊，当然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吃钙补钙片属于冬一天西一天的，两天打鱼三天晒网，我就属于那个里面的。那刚才听张主任那么一说，我就知道了，如果我现在想要继续来补充的话，起码就是达到一个平衡吧， 补充和摄入的流失的一个平衡的话，还是要每天来坚持这件事情的，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哈。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和北京世纪坛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艮艾互动和交流，预防骨质疏松，争做硬骨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您的问题，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我来找一找啊，我们下半段的互动问题是，骨质疏松靠补钙就可以了，多吃钙片有好处，这个观点对吗？跟补钙有关系的哈，骨质疏松靠补钙片就可以了，多吃钙片有好处，这个观点对吗？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小礼物。那刚刚我也听到我们的导播间电话在响起哈，因为今天的这个直播呢只有主持人一个人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所以呢我们的互动方式只有一种，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我就可以收到了。 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有勇气陪伴我去打败害怕。 哎，艾薇儿他问到了一个关于这个补钙剂哈，什么时候怎么服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最说的吃药啊，我们是空腹吃啊，饭前吃啊，饭后吃啊，还是随餐吃啊？他就想问，他说如果我是随着饭一块吃这个钙剂，是不是能避免这个患上肾结石啊？首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补充着正常补充的钙剂和肾结石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它的那个导致肾结石有可能是由于草酸哈， 对， 那个可能是跟您比如说爱喝浓茶咖啡啊这样的一些饮食有关系的，人家不赖钙片， 对，不赖钙片、 啊、对，咱就说说要是补钙片吧，什么时候怎么吃比较好？ 一般来说空腹吃是吸收的效果最好，但是也补钙呢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患有消化道疾病的患者，他会补钙之后他的这个发生便秘的这个便秘这个概率会更高一点，经常他们就会比较发愁。那么我们的建议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如果对你的胃有刺激可以跟饭一起吃，但是会比空腹吃的效果要差一点。 好，就是说想要达到钙的最好的吸收效果是空腹吃，那这个空腹你甭管是已经快吃饭之前饿着肚子，反正那时候是空腹，也有可能就是我们说吃完饭几个小时之后快睡觉之前了， 对， 反正我吃钙我是愿意就是睡前就把它给吃下去了，那时候基本上也算空腹了， 对 啊，然后这样它的吸收率是最高的。但是对于那些长期吃钙容易便秘的，我们说老年人来说的话，您随餐吃是比较好的选择，对吗？ 对，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都是各论各的，您要是属于便秘的人的话呢，很多人是不吃钙他也容易便秘， 是， 对，所以还是应该从饮食啊，从运动啊，多补水啊，可以吃蜜的您这里边再调点蜜哈，润润燥啊，哎，从这些方面咱们可以入入手。李约翰他又麻烦再问问，长期服用碳酸钙和骨化三醇用化验血钙吗？ 长期服用按照他的药物说明来说是需要化验血钙的，但是据我的经验因为我临床也有20多年了，基本上是没有因为补钙而发生的高钙血症的。 就是如果他特别担心，我们说哎呦怕怕，那怎么办？您吃了一年是可以查一下的， 可以查的，没有问题， 问题也不大， 对， 就当是您每年必做一次健康体检了。 对对 好嘞，那大家可以继续把你们的关于这个骨质疏松方面的问题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马铃薯发来问题了，白琳好，张主任好，经常性的补钙剂要与食补结合，他说这个同等重要，这么说对不对？ 经常性的补钙剂跟食补、 就是、对，他说应该这个补钙片再加上食补补钙把它结合起来，这个同等重要。 可以吧。 那其实食补咱们就说牛奶里吧，这不就算食补吗？ 对， 还有一些富含钙的食物，通常您会怎么建议患者吃啊？ 其实我还是更提倡它一定要补钙片儿，因为食物当中含钙的量很低， 太少了。 即使你补，你要补到那个跟你每天的生理需要量，那会是大量的食物进去，你根本是达不到这个量的。所以说是还一定要补钙片儿。当然你要是食品当中豆腐啊、牛奶啊，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虾蟹的这个皮啊，这当中的含钙量是稍微高一点的，你可以选择性的吃一些。 对，就是说我们食物当中，我们经常说了富含钙的食物的确有一些， 对， 但如果想单纯从食物当中就补够了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钙的量的话，实在是需要吃的东西太多了， 至少是需要是一个大胃王。 是，而且那个它也太单一了呀。我们说其实最理想的钙的摄入，我们说那个效率最高的应该就是奶制品，是吧？ 对， 奶啊、奶制品什么的。那么当然了，其他的还是得靠这个药物了，钙片我们来摄入。这个里面刚才上半段提到了啊，这个补钙效率最高的是哪种来着？碳酸钙。同时还有如果有这个活性的维生素 D 啊，或者是哪怕是这个身体健康的肝肾功能都比较好的朋友，那您的其他的这种非活性的维生素 D 啊，这个服用摄入也是有必要的。而且我们提到了一旦患上骨质疏松了，我们说补钙是个基础，您还是不是还有得有一些就是针对骨质疏松症的对症的药物呢？ 对，骨质疏松主要就是流失的多，摄入的少。那么治疗骨质疏松就有两个方法，开源节流。开源就是补钙和促进钙吸收的药物，那么就是碳酸钙，前者是碳酸钙，后者是就是钙三醇这类的活性的维生素 D3。那么还有就是节流，就是减少维生素减少钙流失的这些药物，就比如说是双磷酸盐还有降钙素这一类的。 好的，所以说哎呀补吧。我们的飞鱼提问，今年65岁，骨密度检测的值呢是-1.666，他说应该注意怎么补钙呢？ 1.666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骨量减少的一个标准。那么65岁，按正常我建议至少是每天两片达到1000毫克的碳酸钙。还有就是达到500国际单位的活性的维生素 D。 好。空间提问了，65岁的女性必须吃钙片吗？每斤半斤牛奶可不可以？ 刚才已经回答过了，半斤牛奶也是不够的。 也是不够的，这个里边含钙的量哈。所以这个钙片的摄入量到了这样的一个年纪，你就记住一个值吧。刚才我们一直说的是起码得高于1000毫克。这个单位才是可以的。如意问了，只补钙不行吧？吃钙同时还得补维生素 D， 还得注重饮食，也要常晒太阳。没错没错，说的都很正确哈。有一个概念请您帮我们来就是区分一下，就是有的老人去医院检查诊断是骨质稀疏，然后就想问问这个骨质稀疏和骨质疏松这俩有啥区别？ 骨质稀疏这个在临床上我不知道他是去哪个医院，没有这一个， 没这词儿啊， 没有这个词儿啊。那么就是有的就是骨质疏松和骨量减少这类的。 好，那其实正规的应该是骨质疏松或者是骨量减少。而且如果我们想查自己身体的这个是否患上骨质疏松，目前的黄金检测手段是什么呢？ 就是 DXA 双光能 X 线。 所以其他的那些我们说起码不够准确，或者是在外面哈，我们提醒一下中老年朋友，什么路边哪儿哪儿所谓的一台仪器就帮您测了那个，真的都不靠谱。回首就卖您一点儿，不知道打哪儿来的可能三无的说是补钙的产品，您千万别信。咱们还是应该到正规医院听专业医生的建议，然后呢科学的来补钙，来预防骨质疏松的出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上面段的这个互动问题的答案。骨质疏松靠补钙片就可以，多吃钙片有好处，这个观点对吗？ 靠补钙片有好处，但不是靠补钙片就可以。那么骨我们刚才说了是骨的量钙的量要够，还有骨的结构，骨小梁的结构要好。那么就是你要补钙，而且还要有一定的运动，然后促进钙的吸收和改善你的骨的结构。